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有多久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各位仔细听好哦，来了。 劝导处报告，劝导处报告，3023高铁轮马上向领导进来。 上一次听到教导处这样的广播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9月10号，教师节，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周一，欢迎各位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跟随着这首《302班》，一起开启我们的穿越之旅。 是302班，我钻进篮球的侧脸还蛮好看。黑板是吸收知识的地方，只是教室的阳光那颜色我不太喜欢。没有操场的自然，每个比较漂亮的都是在隔壁班，还有考卷的答案，我刚好都不会算。没关系，再继续努力，没关系。为什么上课时举手为难？为什么那些想法我知道？为什么有生不喜欢的胖？为什么都别人手提在家？啊，这是反常就让大发自知。发出狂打这个可是就是高级乒乓，不准就找乒乓，现在输光乒乓，对脚步再练习乒乓。不用问，一定有人向你挑战。不用怕，告诉他们谁是男子汉。不想问，我只想要流一点汗。不想说，我选择带上更大的枪。 全体师生注意，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为校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 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的这首《三年二班》，很熟悉的旋律哈、哦。无论歌词、曲风、旋律还是配曲，都可以说是别具特色、韵味十足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写出了很多人在年轻时候的疑问和心声啊。为什么这么简单，我却做不到？自己想不明白，毕竟太年轻嘛。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出场，来帮你指点一二三，大概告诉你说哪些地方好像做的还不够到位，如果稍作提示、稍作进步的话，可能会变得更好。整首歌呢，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感受，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啊。而这首歌曲当时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周杰伦和好友方文山他们打乒乓球的经历。通过创作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一位乒乓球手从拼命求胜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过程，转化为自我解放这样的一个释然的状态。11:06，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哪儿呢？上周我们跟随影片《碟中谍六》去了影片当中的取景地。除了《碟中谍六》，现在还有另外一部正在热映的大片儿，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电影《蚁人二》。当然，《蚁人二》当中你会发现，有些地方呢是来自于在美国的这个摄影棚当中。这个摄影棚呢是许多漫威电影的诞生地。当然，影片的真实的取景地旧金山也是很值得一去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去旧金山好好的逛一逛。去到美国，哎 ，T.S. Taylor Swift 的作品怎可以不听？有时候太生气了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I don't like your little games, don't like your tilted stage, the role you made me play, the fool. No, I don't like you. I don't like your perfect crime.How you laugh when you lie. You said the gun was mine. Isn't cool, no I don't like you.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 in the nick of time. Honey, I rose up from the dead, I do it all the time. I got a list of names and yours is in red underlined. I check it once, then I check it twice. 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do.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o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like your kingdom cakes, you say they once belonged to me. You asked me for a place to sleep, locked me out and threw a feast. What? The world moves on another day, another drama.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还记得去年大概八月份的时候，这首歌曲刚开始是以 Reputation Taylor Swift 个人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推出出来之后，立马就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讨论和热议啊。首先这首歌曲的编曲呢非常的自在和舒服，当然这种欢快的节奏呢也可以调动起我们心里的那种情绪在。紧接着后来呢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出了这首 MV 出来以后呢更是引起了很多的热议，当中不光是暗黑哥特风格，还有很多的镜头呢也让人觉得说哇哦，有人说不明所以，有人说非常的惊艳。 Anyway， 在去年的 Reputation 这张专辑当中呢， Taylor Swift 还是带给了大家很多不一样的面，这对于歌手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11:11继续的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旅行哈，今天要去往的是旧金山，而为什么要来这里呢，也是刚才说到了蚁人二这部电影取景地就是这里。如果你的英文交流没有问题的话，如果你想以最快的速度去熟悉旧金山，不妨考虑参加当地颇具特色的 Love Tower。 整个行程呢会耗时半天的时间，但是坐着这个小火车你会爱上整个行程，会觉得充满了爱，充满了度假的感觉。虽然我们去的不是小岛，虽然没有大海，但是旅行过程当中这种惬意的情绪它是通用的。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 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让我和善良的人谈天气。当你发现我慢慢闭眼，请放心让我一个人前进，我会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等你，用纸鸢去画某个汤岸，牵着水去太美的海洋，环绕着你，环绕着你，我只是舍不得你呀。年轻的男孩别让他哭泣好吗，舍不得你呀、啊、年轻的男孩好好爱他，你得走了，让我先躺在这里，让潮汐把我吸进还原纯真，你得走了，让我先躺在这里，将贝壳当作铅笔兑换它将来生，我没有漂亮的岛屿，思考虫儿怎么演化，怎么演化成五只脚八只手两个头脑，可怜鱼儿又优雅又优雅，不小心变成我的家呀，思考你我做一段戏，当口语然后聊着聊变成粉末，然后又滚动着滚动着滚动着，活着水流最终沉默，流泪直流，只是舍不得你呀。年轻的男孩别让他哭泣好吗，舍不得你呀，把我吸进还原纯真，你得走了，让我心藏在这里，将贝壳当作铅笔兑换糖浆来生，我没有漂亮的珠宝衬托你，也没有漂亮的面孔陪伴你，我只可贪了些玩 雷鬼的节奏，就是会让你觉得格外的舒服。无论你是不是舍不得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儿，无论你心里是不是放下什么、放不下什么，听着这样的雷鬼节奏，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就让一切烟消云散好了。至少给自己短暂几天，或者是哪怕片刻的悠闲。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来到洛杉矶乘坐当地颇具特色的 Love Tower， 和旧金山的当当车并行在起伏的街道上，从车内的敞篷我们探身出去，可以360度的移动游览整个城市。车里的司机兼导游小哥呢，一路都会给你讲各种各样关于旧金山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当然他们的表达欲、表演欲都可以说非常的强了。和一般的城市观光车不同的是呢， Love Tower 的车呢都是7座的小车，可以去到许多大车无法行驶的街区。司机小哥呢也会一路给各位播放着有一部电影叫做旧金山，哎，播放着这个电影的片段，当然也会播放着一些他们精选的 CD。 你知道很多这些司机小哥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会在边开车边介绍的过程当中跟你分享他很喜欢的音乐类型。比如说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中国歌手朴树的《好好的》。生活难免会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生活也难免会有一些让你非常得意的时刻，无论怎样，始终让自己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 朴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好好的》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朴树也是传达出了一种释放自我、追求自由生活这样的态度啊。今天是教师节，难免呢会有不少朋友回学校呀，或者是给老师问好。这过程当中跟老师聊聊天，讲一讲现在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表达出你现在的生活是好好的，你现在的工作是好好的，对于老师而言都是一种非常好的喜讯。好吧，让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旧金山之旅。因为特殊的地形呢，旧金山的街道随着山脉起伏，就像游乐场过山车一般的视角，也成了很多人对于这个地方最深刻的记忆点之一。笔直的电轨居中的铺在道路上，电缆呢在道路两旁的建筑物之间交错运行着。随着我们不断的前行，你会发现两边看到的风景也是完全不同的。有的地方呢是爬坡式的电轨，当然上车的时候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费力，当然也会有游乐车的时候。当地随处可以听到当当当当当当这样的非常轻快的铃铛声，这是源于上个世纪初盛行的电缆车，但是如今呢电缆车已经不太怎么运行了，可以在这里看到，这是属于旧金山的标志之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也很有意思，来自于苏妙玲的新歌，这首歌曲呢叫做刺绣。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跟在学刺绣是一样的，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去累积，慢慢的去拼图，然后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图啊在一点一点的拼好，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很漫长，有时候甚至觉得是很无力的一件事情。若干天过去之后，重新再看这幅拼图是那么的完美。来欢迎苏妙玲，刺绣。 一亮一样再重搬一道门，一开一关再背叛一座城，一飘一摇再呼唤一切爱伤害的人。美丽的过分，做钻石像的跑车，会跑到永恒。按水晶说的语言，有多少假，多少真，我比较笨。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我就是演员，首期上周六晚在浙江卫视开播。从去年的《演员的诞生》改名而来的这档节目，张国立依旧担任演员推荐人，导师保留了上一季的章子怡，又新来了两位中年优秀男演员徐峥和吴秀波。首期节目，每一位演员都竭尽全力表演，每一位导师都认真思考评判，或鞭辟入里，或一针见血去评判演员，去讨论演技。正如一位参与节目现场录制的观众所说，自己一度被感动，被折服，甚至觉得徐峥说的“好演员的春天到了”并非大话虚言。我就是演员首期六位演员阵容比较寻常，三组演员依次登台亮相，其中青年演员徐娇、胡先煦先挑战《卧虎藏龙》中章子怡的经典片段，其后任素汐和左小青重现1942片段，最后杜淳和宋阳挑战吴秀波主演的《军师联盟》中的七步诗片段。总体来看，首期三组嘉宾的表演中规中矩，相比之下，左小青和任素汐带来的表演毫无疑问为本场最佳。任素汐在片段中的表演非常动人，瞬间崩溃的表演极具感染力，令人同感心酸和无助。两位青年演员徐娇和胡先煦的表演虽显稚嫩，但在陈凯歌导演的调教后有明显进步。杜淳和宋阳的表演虽然最后被吴秀波批评弄反了人物关系，错置了剧情，但依然有血有肉。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的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冬雨下的诗歌电台，不容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野比 9月10号教师节。在这一天的时候，大家总会难免的回想起自己上学时候的种种的故事，各种各样的往事当中，你还记不记得自己上学时候的理想分别是什么？好像儿时，就是很小很小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是不是你的理想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着？到了今天，你曾经的那些理想有没有一些是实现的？还是有些理想彻底的忘得一干二净，都不记得当时有什么样的理想了？这首《理想三旬》原唱呢是陈鸿宇，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来自于谢春花的更加摇滚一点的版本，也更加清新一些哈。曾经有一个节目叫做音乐好朋友，当中呢大家互唱对方的代表作品，比如说谢春花唱的就是陈鸿宇的理想三旬，陈鸿宇呢唱了茶酒伴，马宇阳唱刘浩林的儿时，刘浩林唱了马宇阳的前方等等。就像好朋友有的时候呢会互相假扮一下对方的身份，有时候做一些游戏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对于歌手而言，有的时候你去唱别人的作品，带给你带给这个作品完全不一样的更适合你的那种风味，也是很有意思的。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随着电影《蚁人2》去影片的取景地旧金山好好的转一转。前面我们说到，如果你的英文交流没有问题，并且是想以最快的速度去熟悉旧金山的话，那么乘坐 Love Tower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整个行程会耗时半天，但是这半天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旧金山大概的转一遍。整个城市呢共有3条当当车路线，覆盖了大部分的景点和闹市区，现在呢已经成为了游客游览旧金山和当地人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了。因为当当车呢不封闭，而且车速也是不快的，乘坐它的方式呢不仅仅局限于坐在车上，更多人选择的是外挂在车边，这样可以更加自由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各种看一看。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游览方式，尤其是在下坡的时候，有些人更加喜欢，说是有一种坐滑滑梯的那种像儿时才会感受到的快乐和惬意。好吧，坐在当当车当中，我们好好的转一转。各位，前方我们路过的这条街很悠闲，叫做迪化街。 顶多在梨花街喊狼狈，一点点暗话都不放，这种苦涩像人生，我

解的眼，我们已经游向彼岸。我要勇敢地为你歌唱，哪怕世界只有你聆听。我要勇敢地为你歌唱，哪怕世界只有你聆听。 叶蓓的《只为你聆听》，伴随着这样好听的作品，让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旅行线路吧。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这条道路呢，会非常的陡峭。为了可以让车辆更容易的在这种陡峭的坡道上通行，政府呢还将这条街道改成了八个弯道啊，也就是俄罗斯山最有名的景点九曲化街。这里也是电影《蚁人2》的取景地之一了。在这里开车呢，很多人说有一种考驾照 S 弯的即视感。连续短距离的转弯呢，每个转弯都会有40度的斜坡，且这个弯曲的形状啊，像一个 Z 字形。在这里行驶的车辆呢，必须把速度控制在5码，不然很容易就碰到弯道旁的绣花球或者是砖石了。当然，如果我们顺利的登上了九曲化街最高处，回望整个街道的时候，远处各位，我们可以看到大海。山海相结合，形成了绝美的城市景观。不仅仅街道上种满了花，家家户户呢也都在门口养花种草。花开时分呢，整个街道都被这个花团紧簇着，花街也是这样的由来了。离开花街，我们可以开着车继续的向高处行驶到下一个目的地。但这个过程当中，把收音机打开，听一些更加自在的音乐，哎，想要扭动自己的身体，不要让它太拘谨，不影响开车的时候晃动吧。Love me something unstable. Kiss my lips until I can't resist. So I'm incapable of coming down. Coming down, coming down. You're coming down. Come on, come on. On a wood staircase. Love me till I can't think straight. One on one and one by one, we come undone. So I just keep on going down. Just go down. Just keep on going down. Yeah, chills are running up my spine. Cause you got me to feel all the thoughts I made up in my head. You've made them real with the right moves. Right moves.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e right moves. On a cold concrete, I'm warming up your body. Banging in my chest, I must confess it ain't the only thing that's pounding now. Pound it out, pound me out. Come on and pound it out. Yeah, chills are running up my spine. Cause you got me to feel that. All the thoughts I made up in my head, you've made them real with the right moves. Trendsets, I can't do without you. Like an address to a letter. And the way you do your thing, no one can do it better. Your love been sweeter than a melody. Me up the best view when you're moving and now you're swirling like a tsunami. When you explore, I like the iPhone app and on the KX, but my call it Safari. Body feels stronger and sexier than a million man in the US Army. You got the move straight up, representing for every two years. So you my love the way you touch me and the way how you move. The way you hold on to my body like a tie upon you. And we not in a way them, in a kuda way them want proof. A girl a fight over your body, extra, extra news. Right moves, you off and make me lick a body sweat. When time me come a proper love, you a go get. The way you move, the way you make my body sweat. This a body never feel it. You say your loving make me feel right. And it's any time I book you after midnight. I know nothing at all and I did never follow. Show me say you're wicked in a real life. 那种放松自在沉寂其中绝对是 CA 的专属啊。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 Christina Aguilera 时隔六年回归，带来了自己的个人第八张录音室专辑 Liberation 释放。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Red Moves 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但是遗憾的是时隔六年重新回归的新专辑，不过唱片公司好像并没有做太大的宣传，导致这张专辑目前的销量来看的话并不是很好。 如果骄傲没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放， 九月十号教师节。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再度的祝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跟各位教师去表达自己的一份祝福也好，叙旧也罢，无论你离开学校多久，最初的梦想不要忘记。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还可以再唱一段一起吧。 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